玉兔迎春，福满乾坤。值此兔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，祝社会各界万象腾勃，吉祥如意。中国人寿将一如既往落实好重大发展战略，守护好人民群众美好生活。让我们一起踔厉奋发，共赴美好。 中国人寿东莞分公司恭祝全市人民玉兔迎春，好运来。